ChinesePod.com 不行啊，最近我们的销量一直在下滑，几本新杂志走低价路线，而且新闻越做越耸动，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要够呛了。 我们做的新闻也挺有爆炸性的，读者怎么不买账呢？真是想不通。 想不通的事情多着呢，不过你也别怕，我们有杀手锏。 对了，梁朝伟和咱们的实习生， 本来我想放长线钓大鱼的，现在形势逼人，不得不出击了。 你是说下周就把照片登出来？ 嗯，而且一定要头版头条。哎，你赶快把我们这个实习生的底细摸一下，公众肯定好奇他是何方神圣，居然能让梁朝伟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。 好，我马上找他聊一下。 笨啊，怎么能让他知道呢？他十有八九不会配合我们的。 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哎，如果能窃听他的电话就好了。 这招妙，我们放窃听器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 不过窃听他人隐私是犯法的吧？我可不想为了这个蹲监狱。 哪会那么严重，真这样的话，我们做这行这么多年，少说也要判个无期徒刑。 你这么一说才想起来，我们已经投身八卦事业那么久了。 行了，别追忆了，快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，否则我们很快要变成历史了。 先去摸摸底，然后窃听他的电话，派社里最精英的狗仔团队去跟他，24小时跟踪，不能放过一点机会。 嗯，你看，你只要用心，好点子就哗哗的来。 有你做榜样嘛。 好了好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赶紧行动吧。这个星期我们就全力做这条新闻，其他的过得去就行。 好，我立马就去摸清他的底细。